晚，我真的演不出来，还真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关注天气，夜间天气逐渐转晴，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好。等到白天，控制本市的气压场有所减弱，扩散条件略有下降，云量有增多的趋势，但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早晨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保暖。另外，目前还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

Up to an award show, more than blow. I'm more concerned with how my tour goes. More money, that mean more hoes. More love, more custom clothes. At the top, but they know from the bottom where we rose. Out of Turks and Caicos, by the trees blowing smoke. Got a lot of bank, but need more. Rolling up that bomb, C4. And you know I'm on that Bombay lemonade. Pittsburgh, we the shit. Y'all need to quit. Quote one, you gon' need a hit. Need a hit. See me a bad, that's who I'm leaving with. Make sure you keep it lit. Oh, it's happening. That's the Odyssey. I'm making.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hello. Can you leave me dreaming? 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和我的那些回忆，还有那些 stories。Anybody on the steady, you can see me。我在夜晚渐渐来临的时候才知道，你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如果你有听到这首歌，请你回测。如果你有听到我的心声，拜托离开我的心。 你凭什么随便进入我的生活 ？Get up！ 你不爱我，那么麻烦就请你走 ，Get up！ 到底算什么 ？It's up because you 把真心给你，可你又只是光芒。因为我很想。I'm not 身边一无所有，你答应陪我。事实那相反，从来都没有过。航班全部公开 ，OK， 我再不需要你的爱。现在我还爱着你，这是我的 destiny。 It's happening now。在就好，因为离去的你那个被遗忘不掉，是我还是你？忍不住祈祷，对不起，不是我需要说的，你的眼神看不见。我对于你早已经失去了自信，你没有给过我细心的真心，告诉过我的事情真的非常开心。在房间里面的镜子还原了你真实。